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。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。各位好，我是林哥，接下来呢我们准备要听一些比较惬意的节奏。如果你所在的城市是有水的，无论是江边还是河边，如果你可以把你的车窗摇下来，在傍晚徐徐经过水边的时候来听这样的节奏，一定是非常惬意的。温岚，夏天的风。 七月的风懒懒的，连云都变热热的，不久后天慢慢的阴沉，雨后雨下过，夜夜夜夜亲吻，怕生的无法再手，锁起你上的双眼，让想象任意改变，场景两个人一起散着步，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，听到心跳，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，夏天的风 最后这首歌，我会想念你，来自于张震岳。大牌主打歌今天就到这里，我是林哥，明天再见。 我会想念你，我不会忘记，永远想念你，直到再相遇。